红色的鸟窝。作者张小玲。丹丹去散步，蜜蜂和蝴蝶围着丹丹跳起了舞。他们有礼貌地问：能把你的红帽子借给我们开舞会吗？丹丹想了想说：好吧，不过你们要记得还哦。蜜蜂和蝴蝶在红帽子里嘤嘤嗡嗡唱啊跳啊，大家都说：多好的红帽子舞台呀。他们把红帽子还给了丹丹，道了一声又一声谢谢。丹丹去散步，鼹鼠爸爸问： 能把你的红帽子借给我们去野营吗？ 丹丹想了想说：好吧，不过你要记得还哦。这天晚上，鼹鼠一家在红帽子帐篷里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，鼹鼠爸爸把红帽子还给了丹丹，并且给他一块樱桃蛋糕。丹丹去散步，兔子小姐问： 今天的风真不错，能把你的红帽子借给我当风筝吗？ 丹丹想了想说：好吧，可是我想跟你一起玩。于是兔子小姐和丹丹在红帽子上系了一条长长的线，顶着风跑起来。哎呀，红帽子风筝卡在树枝上了。丹丹爬到树上去拿红帽子，里面忽然探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，原来是麻雀妈妈呀。麻雀妈妈不好意思地说： 对不起，我的宝宝快要出生了，我来不及造房子，先借你的帽子用一下好吗？不过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 丹丹说：不用了，送给你和你的宝宝吧。从此，森林里就有了一个红色的鸟窝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